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30，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论坛，庆祝建党百年电影主题论坛今天上午举行；西城区房管局开展电动自行车充电管理专项检查；北京欢乐谷中秋当天客流量比2019年增长近80%。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北京环球度假区在中秋假期开门迎客，北京老牌主题乐园欢乐谷的客流量是否受到影响呢？今天北京欢乐谷发布数据显示，中秋假期收官日同比2019年假期第三天，游客接待量增长近 80%， 营业收入增长近 260%。 北京欢乐谷相关负责人表示，欢乐谷与环球影城可以通过差异化产品、差异化定位、良性竞争形成聚集效应，驱动整个主题公园的发展。今天上午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开幕论坛恰是百年风华，庆祝建党百年电影主题论坛举行。论坛通过回顾经典佳作、致敬电影前辈、总结百年来中国电影人前进发展的经验成果，助力中国电影高质量发展。具体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小畅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好。 今年电影节开幕主题论坛都有哪些亮点呢？ 今年北影节的开幕论坛呢，是以恰是百年芳华，庆祝建党百年为主题，以电影呢为载体，致敬电影人。在今天的开幕论坛上呢，我国老中青三代电影人齐聚一堂，共谋行业的发展。那么论坛呢，邀请了王小棠、谢芳和曹玉玲三位中国电影艺术家代表亲临现场，并且通过视频呢回顾了三位老艺术家饰演的佳作《青春之歌》、《刘宝的故事》和《野火春风斗古城》当中的精彩片段，请他们分享经典角色的幕后故事，并且寄予他们对未来中国电影的祝福和期盼。那么这次论坛呢，还邀请了中影集团、爱奇艺、博纳影业、光线传媒和华谊兄弟等8家机构的负责人参与了讨论，前瞻中国电影发展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其中光线传媒总裁王长田认为呢，中国电影要走向世界，动画电影呢可能会早于真人电影。在这个动画片上面呢，我们还有很多的工作可以做。那么比如光线传媒现在呢，就正在建立中国自己的神话宇宙，重新梳理中国神话中的仿真人物故事，建立一个新的动画谱系，然后根据这些人物和事件呢拍成动画电影。另外呢，论坛上导演黄建新、薛晓璐、著名演员汤唯等呢，也都围绕电影创作经验发表了见解，碰撞思想的火花，助力未来中国电影产业的发展。主持人。 好的，感谢小畅的报道，谢谢，再见。 好的，再见。 为了强化物业管理区域内公共区域电动自行车充电管理，西城区房管局第一时间向辖区内512家物业服务企业下发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工作的通知。昨天，区房管局相关负责人及相关科室对西城区物业项目开展实地检查督导，分组对西府桃园、新街口西里、西华经典、牛街西里一区等小区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情况进行检查。区房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西城区房管局将指导业委会或物管会组织业主共同制定小区管理规约，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管理难等问题纳入小区管理规约，督促全体业主遵守。每年9、10月份是我国传统的汽车销售旺季，被誉为金九银十。然而从去年10月以来，汽车芯片短缺越来越严重。那么今年的金九银十汽车销售市场有哪些新的变化呢？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的调查报道。 中秋节日期间，在北方最大的汽车交易市场北京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记者看到前来看车的消费者比较多。于女士几个月前获得了北京新能源小客车的指标，在咨询了多家经销商后，提车周期延长令她感到担忧。 就这两天会尽快定吧，这个有点慢吧，现在因为还不是说芯片现在都断产了吗？我还得等2到3个月吧，到时候如果说真的拿不到车的话，我可能就赶紧换其他的有现车的了。 不能让那个指标过期了。 记者了解到，与往年相比，不少新车预定之后提车时间普遍延期，少则几个月，多则一年。此外，车市还出现了加价售卖的现象。 因为芯片短缺，现在生产量少，有些车也需要订单，没有现货不多，平均再涨2万块钱吧。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数据显示，受汽车芯片短缺影响，2021年8月，我国乘用车市场零售达到145.3万辆，同比下降14.7%，八月零售环比下降3.3%。汽车芯片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负责算力，比如自动驾驶系统；第二类负责功率转换，比如电源和接口；第三类是传感器，比如用在汽车雷达、气囊、胎压检测。专家指出，这次汽车芯片的短缺影响的是全球的汽车生产。 全球芯片主要生产地由于受疫情影响，产能下降，造成全球的紧缺。一个是全球性，另外一个是多产业，不单单是汽车产业，其他产业也存在芯片短缺。 除了全球性以外，全球最大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德国博士集团中国区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从去年10月份开始，全球汽车芯片短缺带来的影响逐渐加剧。 去年十月份开始，会短缺10%到20%，那么到了7、8月份，短缺度达到了80%以上。 博士中国区有关负责人说，一辆传统燃油车上平均有100到200多个芯片，而一辆新能源车上有300到600个芯片。全球十大半导体企业芯片产量或多或少受到影响，一个芯片供应不上，一辆整车或许就不能下线。 平均一个车上几百块芯片当中呢，只有17片是来自博士的芯片。全球十大半导体供应商都有给我们供应不同种类的芯片。如果我们这个零件是安全性相关的零件，你少一块芯片，这个产品做不出来，那么整车厂它是不敢投产的。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受芯片短缺的影响，全球不少车企纷纷下调了产销目标，预计今年全球汽车产量减少20%以上。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菲利波·格兰迪昨天发表声明表示，由于地震、动乱、极端贫困等原因，超过14000名海地人聚集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边境小城德尔里奥，寻求向美国申请避难。但美国政府在没有对这些人的保护需求进行询问和筛选的情况下，从19号开始对这些避难申请者进行大规模的驱逐。他表示，美国这一做法不符合国际准则，呼吁美国政府根据国际准则保护避难申请者应有权利。网络流传的照片和视频显示，戴牛仔帽骑马的美国执法人员在当地用形似马鞭的场所朝避难者挥舞，就连白宫新闻秘书也表示，这些画面令人感到可怕。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30，空气质量一级优。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乐享下午茶。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和娟，我现在呢正在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我现在是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我是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月，我现在所在的是北京2020。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史玉，我现在是在雄安市民服务中心，这里是 我是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在正在故宫博物院午门展厅为您报道。 新闻无时不有，新闻广播只有进行时。 新闻无处不在，新闻广播永远在路上。

的倩影，多少的人在这里追梦远望，走进新时代的憧憬，美好的前程，让所有的心为你热血沸腾。